管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水母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，是天使，是天使，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。你就是我的天使，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

接地气，红酒